心收于你心脏，收你心脏。不去讲，你怎知不有希望？不有希望。爱得太惊慌，怕给我受伤，你心却偏偏渴望。一本正经样，眼不会说谎，我心也颇多欣赏。凝望你，怎不敢去讲？来又往，双眼极繁忙。凝望你，嘴巴一再张，说的却不比心跳响。 那心里妄想，怕给那天窗照亮。